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1集。林妙妙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，柳夫一挽着木瑶入了洞房，二人的步子和缓平静，带着说不出的温馨恬然。妙妙远远望着，心里欢喜交杂着忧愁。如果剧情线没有出大错，主角二人的成婚标志着捉妖即将进入最后的尾声，最后一个巨大浪头打来之后，故事在高潮中戛然而止，而这最后的关卡是他们所有人的死结。回到房间，妙妙坐在妆台前，对着镜子梳头发，想到了没看成的穆姐姐的脸，气得给自己涂了个红嘴唇。穆生坐在一旁，并不责怪她大晚上涂脂抹粉，而是双眼晶亮亮地看着她，眸子闪动了一下。我帮你画。 你画？ 林妙妙犹豫了一下，怀着好奇的心情仰起头，闭上了眼睛，看她画成什么样。少年从架上取了一只细头的狼毫，走到他身边，捏着他的脸，以笔轻蘸着朱砂，在他额头上勾勒。湿润的笔尖扫在额头上，有些痒痒的。他闭起的睫毛颤动起来，嘟囔道：“ 好了吗？ 快了。”他刻意放慢了速度，端详他的眉眼。每一笔都像是缠绵的亲吻在他额头。好了，他松开了手，林妙妙睁开眼，凑在镜子前面一看，一朵赤红的五瓣梅花小巧玲珑地印在额心。木生乌黑的眸望着镜子，安静的唇角微微翘起，他有私心的。林妙妙从前在竹蜻蜓上刻字，曾经用五瓣梅花代表了她。 哇，好漂亮啊。 她扭过头来，兴奋的眼眸撞进她的眼里。木生轻轻抬起她的下颌，吻在她额头上。 哎，我的花。 妙妙愤怒地惊叫起来，往后躲闪。木生按住她的后脑不放，故意压着她的额头，用柔软的唇将那朵花揉成了乱红一片。林妙妙往镜子里一看，活了不到一分钟的五瓣梅花已经毁尸灭迹，又看着黑莲花唇上的一点嫣红，吓了一跳，飞速地甩了条绢子给她：“ 快擦擦，不是说了吗，朱砂吃了会中毒的。” 木生乖巧地擦着嘴唇，满脸无辜地将她望着。总是在天不亮就起床练早功的柳福仪和木瑶，在新婚第二天双双起迟了。日上三竿，柳福仪才从房间出来，甫一出门就撞见林妙妙抱臂站在他面前腻着他，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。 柳大哥。 他歪了歪脑袋，双髻上的碧色缎带飘动起来，杏子眼含笑腻着他，没羞没臊地问： 新婚快不快乐呀？ 柳福一心想，这丫头夜里种种旖旎涌回脑海，他掩饰地板起脸张望起来。阿生呢？你一大早杵在我们这儿做什么？妙妙调侃的笑容收了收，说起正事儿： 柳大哥，能不能借你的九玄收妖塔用一下？ 他的眼睛眨巴着，眼神中带着点干涩的紧张和不安。柳福一一愣，下意识摸到了袖口的小木塔。 你借收妖塔做什么？ 哦，木生招鬼，我房间里总是有小鬼出没，实在烦得很，我想借他震一震。 区区小妖，阿生一出手就灭了，你让他来。 不要。 林妙妙气鼓鼓地吐了口气，拉着他的衣袖焦急地摆了两下。 我跟他吵架了。哎呀，柳大哥，你就借我摆一个晚上， 明儿一早我就还你，好不好？ 柳福一平生最架不住姑娘家撒娇，见他眼底发青，估计是实在不胜烦扰才来找了他，便从袖中掏出了九玄收妖塔。小木塔只有八丈大小，精致的像是桌上的摆件，不用口令操纵时会一直保持这样小巧无害的形态。即便是如此，摆一晚上杀灭几个骚扰人的小妖也足够了。他将收妖塔递给了妙妙，拿去吧。 谢谢刘大哥。 林妙妙的眼睛几乎看成了对眼儿，双手小心翼翼地将收妖塔拢着，慢慢地转身，一路小跑回了房间。柳福一看着他的背影，好笑地摇了摇头，出门买黄纸去了。房间里，林妙妙一个人趴在床上发呆，手背垫着下巴，半晌才伸手拨弄了一下面前斜斜立着的九玄收妖塔，睫毛颤了颤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思索了片刻，飞快地爬了起来，抓起收妖塔走到衣柜前，吱呀一声打开了雕花木柜。柜子里涌出了一股浓郁的白梅香，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堆得很高，几乎抵到了柜子顶上。两个骚包的衣柜就是这么满。林妙妙无声地笑了笑，点着脚尖拿收妖塔比划了一下。小木塔只能横着塞进上方的那个小空间里，显然不大稳当。塞了几次之后，他放弃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关上了柜子门，走到了厨房。清晨，几缕细弱的光从厨房窗户射进来，投在灶台上。灶台旁边是个一人高的漆黑水缸，墙角布置着简陋的架子，摆满了灯笼形的陶罐。再向上看，墙上钉着一只放碗筷的梨木柜子，分了几个隔挡。林妙妙依次打开，从左往右数第三格，果然是空空荡荡的。阳光照着格子底部的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泛着微微的白。妙妙将收妖塔放进去，那个柜子像是为收妖塔量身打造，不大不小，刚好够将其藏在其中。妙妙关上柜子门，将准备好的锁拿出来锁住了柜子，退后几步，拿脚丈量了距离，在柜子四周数米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移开了架子，贴上了三张符纸，伸手将符纸的边角展平，压在粗糙的墙上。他拍拍手，呼出一口白气，阳光下无数细尘在他手边旋转飞舞。妙妙将架子吃力地挪了回去，上面的陶罐震颤，发出叮铃铃的脆响，挡住了墙上橙黄的符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